我已没有勇气回头，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，其中孤独的一站是我，片片梦碎的声音也是我，流着泪的你的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，许多话没向你说，但我已没有勇气回头，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，其中孤独的一站是我，片片梦碎的声音也是我。 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于任贤齐的演唱。陈小霞说过这样一句话，环境的压力下音乐是浮木，而在生活中音乐这块浮木对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陈小霞七岁就开始写歌了，14岁的时候瞒着家人偷偷存钱买了一把吉他，由于家人反对她学习音乐，所以陈小霞只能每天躲在棉被当中练习吉他，可谓是非常的艰苦了，还要把声音压得很低，耳朵要贴着吉他，生怕被家人发现。音乐之路一路走来，这其中吃过多少苦，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一起来听陈小霞的歌曲吧，《清楚》。 夏日午后的星期天，我和你游戏的草原，七彩的气球就在手边，你的眼睛笑得那么甜。已经是好久以前，记忆是张发黄相片，空荡的草原笑声已走远，气球已经飞到遥远天边，我们各自走过仓皇追逐，我们各自走过青春的迷雾，我们走过孤独，走过无助，走过了盲目，探索着幸福。这夜梦见了我和你，站在古老的月台里，是那么兴奋就要去想，真的知道要去哪里，忘了因为什么原因，让我们一定要离去，那装满沉重回忆的行李已经好久没有力气整理。 幸福到底在何处，我们现在才清楚，我们终于才清楚。 听完了陈小霞的这首《清楚》，咱们继续来聊一聊陈小霞。陈小霞从小开始写歌，15岁的时候开始记录自己的歌曲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她可以写谱了。到27岁那年，她遇到了刘文正，《三月里的小雨》专辑的制作人，便带着自己写了10首歌给这位制作人看。当时她自己没有想过会被选中，只是想找一个专业一点的人士告诉自己到底缺点在哪里，怎样才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位制作人看上了她的一首歌就买了下来。这首歌曲就是后来刘文正《三月里的小雨》专辑当中的那首《春夏秋冬》。 你似微风吹醒我心灵嗅觉，还带着惊喜，默默递给我一朵小野花，带给我喜悦的春。伴着我带着老吉他吟唱在山边水崖，深情注视我笑在艳阳下，满盈我欢唱的夏。忘记流浪的岁月，挥挥手只留下背影，弹着老吉他我依然吟唱，潇洒我清愁的秋。你已远去无处觅游走，心与谁共凋零我孤寂的冬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下面继续来聊一聊陈小霞的音乐之路。迈出去第一首歌曲之后，陈小霞便毅然决然的决心走上这条音乐的道路了。不过她也没有选择唱片公司来寻求自己进一步的发展，而是去各个酒吧当中演唱。与当时其他的驻唱歌手不同的是，陈小霞在酒吧当中不接受客人的点歌，她只唱自己写的歌，或者唱自己想唱的那些歌。陈小霞在音乐上的固执与喜好在这段时期是表露无遗的，这也是她自认为是最叛逆的一段时期。下面来听一首陈小霞作曲的歌曲吧，来自于无印良品的这首非常好听的《朋友》。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，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，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。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 作曲是陈小霞，因为不接受客人的点歌，陈小霞在酒吧当中呢一般都待不久，后来她干脆就放弃了这份工作，开始学习了音乐制作。当时在华语乐坛当中还没有出现过女性的制作人，她的出现则是带给了整个音乐界一阵清风。当年她曾经为姜育恒、齐秦、黄仲坤、杨林、孟庭苇等等这些著名的大牌歌手制作过唱片。下面呢，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由孟庭苇演唱、陈小霞作曲的这首《谁的眼泪在飞》。 悲伤的眼泪是流星，快乐的眼泪是恒星，满天都是谁的眼泪。是我流过的泪， 听完了孟庭苇的这首《谁的眼泪在飞》，咱们继续来聊一聊陈小霞的音乐之旅。陈小霞进入EMI唱片制作部以后，她被齐秦说服成为了一名歌手。她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《大脚杰仔》获得了一致的好评，曾经被评价为100张最值得购买的唱片之一。而在2005年，陈小霞又发行了一张唱片，叫做《哈雷妈妈》。哈雷代表着某种自我坚持与勇于尝试，而妈妈代表着温柔的关怀与对生命的那份热爱。这也是陈小霞此次专辑取名为《哈雷妈妈》的重要意义。这张唱片前前后后她做了有6年之久，足以见得是多么的精益求精了。下面呢，来听一听这首陈小霞演唱的《哈雷妈妈》。歌曲过后，咱们稍事休息，旅行再继续进行，稍后见。 我一直怀疑在那遥远的地平线后面，是不是藏着我早就该去探索的信念。擦干我的眼泪，终于是踩下油门，迟来的出发明天就要实现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欢迎各位继续来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天我们的星光之旅当中呢，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是著名音乐人陈小霞的音乐之路。陈小霞与国内许多的优秀的作词人，比方说姚若龙、李子恒等等合作过，写出了非常多的经典的歌曲。而歌手范玮琪也曾经说过，在音乐当中最懂得女人的就是姚若龙和陈小霞了。而且范玮琪每次见到他们俩合作的作品，都会大呼小叫地说，这个歌是我的，一看就知道是专门写给我的，你们谁也不许跟我抢。公司也拿他没办法，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帮他收陈小霞与姚若龙合作的作品。不过经过了范玮琪的演绎，这些歌曲倒是真的成为了经典。比方说这首《可不可以不勇敢》。 你有浓浓的鼻音，说一点也没事，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纪念贴心的日子，换分手两个字，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。看着你努力 许多的歌手写过很多好听的脍炙人口的歌曲，比方说张信哲。陈小霞曾经这样评价过张信哲，他说，阿哲的声音实在是好听，给他写歌我自己都会有压力，因为不但要旋律动听，还要符合他的声线。而张信哲每次向他约歌的时候，都希望能够有一些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，所以陈小霞给他写起歌来也是十分的苦恼。好在他每次都能拿出不错的作品来，比方说张信哲的这首《回来》就是出自陈小霞的笔下。 过去很熟悉，现在不懂你，

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各位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歌手孟庭苇有许多的歌曲都是出自陈小霞之手，比方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，无声的雨，谁的眼泪在飞等等。陈小霞也曾经表示过，自己的歌曲经过孟庭苇的演绎，总会有一种十分舒服的感觉。下面呢，再来听一听由孟庭苇带来的这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。 远远地月亮的脸头到底在改变？ 看你看月亮的脸来自于孟庭苇，陈小霞与周华健的合作则纯属巧合。当年滚石唱片公司向他来邀歌，他也不知道究竟是写给谁，只知道是姚若龙来作词，心想那就随便挑一首写好的歌曲发过去吧。后来滚石打电话给他说这首歌曲给了周华健，陈小霞差点昏过去。他说自己的歌其实不适合硬朗的男生唱，但是公司说已经决定了，陈小霞也只好卖掉了这首歌曲。他以为这首歌曲不过是周华健专辑当中凑数的歌，没有想到后来变成了主打歌曲，而且还十分的流行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听一听这首《一起吃苦的幸福》吧，由周华健演唱。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，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？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，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，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，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，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，少了大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，就算有些事 幸福，来自于周华健。多年来，陈小霞始终专注于歌曲的创作，直至今天，她已经创作了近千首歌曲。她的创作感动过许多人，也捧红过许多的天王天后。她擅长从女性的角度来创作歌曲，并且在她的歌曲当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细腻的情感。这样的音乐特质是陈小霞所独有的。好了，旅程的最后，我们请来听她创作的这首歌曲《约定》，来自于周蕙。今天的旅程到这儿，也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我是您的司机韩涛，代表调度之声技术叮当，感谢您的乘坐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，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，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，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 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